太心痛，没法再心动，买可一双手只因爱你太冰冻，没法再操纵种种。哦，我已失控，为了你失控，今天结终定结束。 为了你心